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才知道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欢迎大家如约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嘉宾心仪。 今天是星期二啊，继续让嘉宾心仪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叫希望颂啊，全国青少年 书画艺术 书画艺术展啊。这个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重量级的嘉宾啊，来分享我们的希望颂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书画艺术大展暨希望之星颁奖仪式的整个的一个情况啊。今天的星期二，信息尾号是多少？ 限行尾号是4和9。 天儿不错，如果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话，可以把窗户打开啊，呼吸呼吸即将来到了秋天的空气啊， 秋高气爽的感觉。 是的啊，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以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连线了啊。 没错。 我不知道心仪有没有考到一个视频啊。 什么视频？有呀。 啊，有是吧？ 对， 今天的视频是吧？啊，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现在青少年书画艺术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顶峰啊。 我们来看一下 在哪里， 在那个视频那个里面找一下 啊。稍等啊，我们导播老师这个正在跟我一块儿就谬这个劲儿，哎，好像没有考进来啊。 没事，咱们一会儿再看。 青年说，继续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我们继续这个，刚才好像系统有点问题啊，这个没搞明白啊。我们先这样吧，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正在为大家举行的这个希望颂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书画艺术大展暨希望之星颁奖仪式啊，近日在北京举行了。那么这个活动呢，这个主要是面向青少年书画啊， 嗯，对， 这个共收到全国各地的投稿作品30000多件啊，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超过了往年，好像已经进行了颁奖仪式了啊。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 这个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的副会长， 李多宽老师啊，来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啊。 李老师，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书画展吧。 好啊，好啊，好啊。这个颁奖仪式刚刚结束，也就是8月18号，这是个很好的日子。那么这次是第三届了，应该是16年我们开始，那么每年举行一届。今年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今年我们收了30000件，从第一次我们几千件到今年的30000件，我们仅仅3年的时间。那么从这次大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参与的面越来越大。那么参加人员书画的水平也越来越高。那么这个呢，一个是来自于我们整个社会对书画的关注，应该讲也就越来越高了。加上我们中央领导的关注，有关部门的强力的推动，那么社会的参与度也就越来越高。从这一次活动，整个活动我们感觉到，除了刚才讲到的参与的程度高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青少年的这一块，那么对于传统的这种关注，对传统的继承应该说越来越好。从书法和绘画基本上应该可以看到，还是按照我们长期以来的，我们不断提倡的，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很正宗的纯正的传统的文化这个路子在走下来。所以这些作品所表现出的还是正大的气象。正大的气象。第二个呢，就是说从组织本身，因为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一些学校都参与这项工作的组织和推动，也就是说社会的各级组织对于青少年的，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这种传承，应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且给予了强烈的推动。所以这次我们除了希望之星这些我们颁发的一些奖之外，还有一些组织的奖，也包括一些基地的我们的颁发的一些牌匾。这次应该说还是很丰富。我相信那么随着整个社会关注度的提高，那么我们研究会对这件事情我们切入的也比较准。当然研究会是国家的 一级的一个一级文化社团，这是经过民政部批的。 嗯， 那么长期致力于除了国际书画的这种交流之外，那么这几年我们更多的关注度是聚焦在我们的青少年，因为这是我们的未来，这是我们的希望。 嗯， 我们在这一块加大了很多的投入，特别是精力和我们的工作的重心，我们不断的往这方加大力度。 嗯， 哎，也非常感谢社会对研究会工作的关注，对青少年这一块那么书画艺术的关注。 嗯，一提起青少年书画啊，我先问问我们的特约的青年观察员世杰啊。 嗯， 这个一想起青少年的书画展，你会想到什么？ 我会想到我之前参加的一个书画展，不知道李老师知不知道哈，就是前一阵儿在那个台湖国画院， 嗯， 有一个这样的很相似的一个书画展啊，也是一个通过比赛，然后选拔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之后呢，在这个由这个台湖国画院去承办了这样一个活动，那当时也是邀请了咱们青年说节目去到现场去进行了一个采访哈。所以昨天当那个张悦老师跟我说要参加今天的这个采访的时候，我一度以为就是之前的那个展览，你知道吗？但是后来经过一阵了解之后，我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区别，然后也有很多，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我相信肯定在我们后面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肯定能听出来这两个活动它具体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而且可能选出来的我今天能看到的作品和我当时看到的一些优秀作品，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哈。 嗯， 因为我相信这个艺术家们的眼光总是那么的独特哈，就可能会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嗯 嗯，其实我这个印象中啊，一到暑假的时候有好多青少年的画展啊，有非常多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画过一幅画啊，这个李会长可以这个帮我分析一下啊，我小的时候这个画画的这个概念啊，我小时候喜欢画水彩画，画水彩画之前我先拿笔啊给它素描出来，我画的这个画呢基本上是这个三点式。什么三点式呢？就老师教给我，就是第一画个房子，第二画个烟囱，第三呢房子门口呢再画上这个一路的小石子儿 啊 小草啊什么的， 小花啊什么的。 结果我记得就在我们老家的一个青少年画展上就拿到了这个一等奖，我记得很清楚啊。 那你这个评价标准挺低。 后来呢，我就拿着这个奖，这个一路披荆斩棘啊， 嗯， 就是各种这个青少年的书画展上呢，我都用这个小房子，然后这个 加烟囱 加这个 石子路， 加石子路去画啊。每次即兴画的时候，我都是这么画的， 嗯， 但后来发现就拿不到奖了。我觉得可能每一个这个青少年书画展上面的评价标准都应该不一样，你觉得呢，李会长？这次我们的这个希望颂的评价标准上，比较侧重于什么方面？ 这个青少年的这一块儿， 嗯， 因为讲到少年嘛，少年，因为我觉得对艺术这一块儿还处于启蒙的一个阶段， 嗯， 是。 那么又要适应少年的这一段的成长的一些规律， 嗯， 那么他更多的实际上对事物的接触和认识， 嗯， 还处于这么一个阶段， 嗯，啊，嗯， 所以他在表现一种，通过一种手段去表现的时候呢，也往往他能观察到的，甚至通过他的童心， 嗯， 能够感觉到的，能够表达到的，更多的表现的是那一种形式。 嗯， 那么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对一些事物的认识，也包括涉及到书画的一些技术的掌握， 嗯， 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 所以不同的阶段的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 嗯， 哎，那从美学的角度，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技术的含量就会更加的增加。 嗯， 哎，这个是必然的。那么国际书画研究会推动的全国青少年的这种希望颂，是整个我们说到底也是一个重大的希望工程的一种，哎，通过文化的形式去推动。 嗯， 那么我们更多的偏重还是中国的 文化的传统的教育 啊、哦，所以说里面会评价一些国画什么的吗？ 大量的很多的更多的是国画 哦，国画作品， 因为我们是书画大奖赛 啊、哦， 有书法有绘画 啊，但我觉得 绘画呢有油画也有中国画， 有水彩画吗？ 水彩画。水彩画少一些， 少一点啊， 少一些， 漫画肯定是没有 啊， 漫画肯定是没有是吗？ 漫画就更少， 啊、 更少。其实我们都希望都是可以有的 啊，因为 可以有的、 啊、这个活动还是希望多元化一些哈。 我给 多 哎 多元是没有问题。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昨天在商量这期节目的时候，西怡还问我说：“哎，青少年书画展里面有没有漫画？” 对， 了解吗？ 我还对漫画挺感兴趣的， 因为很多小孩都特别喜欢画。画那幅漫画 和形式是多样的，是多样的、 嗯。 但是呢，从我们小孩和青少年的教育上看，我觉得更多的偏重于中国画。 嗯， 那么书画呢，更多的还是书法会更多。 嗯 哦， 那会更多， 书法会更多一些。 嗯、所以，如果我记得我小时候学书法的时候啊，其实也挺难的。一笔一画都要学好长好长时间、 嗯、 甚至连整个的一个字那个哎，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真是没想到岳哥学过这么多，又是书法又是绘画。 说小的时候那个艺术班其实报了不少、 嗯、 但是最后都没成功、 嗯、 李会长这次就是我们选拔出来的这些好苗子里面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写得特别好的？ 写得好的人挺多的， 嗯， 哎，挺多的、 嗯。 现在一些孩子，书法的教育，我觉得，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 嗯， 那么随着社会的广泛的重视，其实包括社会也包括家庭， 嗯， 对于青少年的书法的重视和教育加大的投入， 嗯， 写字好的也越来越多了， 嗯， 越来越多了， 嗯， 应该。从这一次我们评出来的这些获得这次奖励的， 嗯， 特别是这些获得希望之星的， 嗯， 那么应该讲水平还是蛮高的， 很高，是吧， 很高的， 嗯， 有些孩子还很小， 嗯， 但是已经展示了很好的一些基础， 嗯， 说明我们整个的青少年的书法的教育。走下来还比较健康， 嗯， 还比较健康， 嗯嗯，李会长，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希望送的这个青少年的书画展，已经办了多少届了呀？ 三届， 已经办了三届了， 这是第三届， 其实是在我们的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下设的这样的主办的一个书画展。 我们是大展之一， 大展之一， 每年搞一次， 嗯， 我们已经形成规律，每年要搞一次， 嗯，好吧，那能不能给我们接下来讲一讲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的这个来历和经历啊，以及下设的一些分院，给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这个国际书画研究会刚才讲到， 嗯， 是民政部批的， 嗯， 那么是由文化部，现在是文化旅游部了，是吧？ 嗯， 哎，那么主管的一个国家级的一级社团， 嗯， 文化社团， 嗯， 92年成立吧，92年成立， 嗯， 这么多年，那么主要的还是基于国际书画的这种交流， 嗯， 这种交流，那么成立之后。启功啊，龙瑞啊，朱乃正啊，都当过这个协会的会长。 嗯， 那目前就是严功达老师。 嗯 嗯， 严老师是中国书协当过两届的书协副主席。 嗯， 那么在文化界应该说是非常好。 嗯， 非常出色的，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嗯， 那么在学术地位上是非常高的。 嗯， 非常高的。那么这么多年来，研究会始终围绕他的定位， 嗯， 不断的开展活动，那么包括，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嗯 嗯， 那么搞了很多，那么围绕一定时期的国家的一些文化战略，适时开展一些重大的活动的推动， 嗯， 你包括，我们。这个航天工程，伴随航天工程组织一些书画家进行搭载，也包括青少年的一些优秀作品这些搭载， 嗯， 那都做了很多的、 嗯、 那么现在研究会 青少年的这一块，我们是作为一种希望工程、文化工程来重点打造的。 嗯， 那么国际之间、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还要进一步加大推动的力度。那么特别是伴随着"一带一路"， 嗯， 那么文化如何的加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文化交流， 嗯， 也是我们重点思考和研究的。 嗯， 那是不是意味着在今后的这个接下来几年的这个书画展当中会出现一些全球各地小朋友们的作品，或者说是青少年的一个作品，有这个可能吗？ 会的会的会的， 嗯， 会的。 我特别这个希望，就是现在不是马上要举行中非论坛了吗？ 嗯， 特别希望非洲小朋友来写书法，我想跟他 PK 一下。 那你说不定还 PK 不过人家， 真有可能，真有可能， 真有可能，真有可能。这个应该讲，我们海外华人也很多。 嗯， 那么其实不光是华人， 嗯， 因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那整个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嗯， 其中本身就有一个对汉文化的关注， 是的， 对于中国汉字的关注， 嗯， 实际上对中国汉字的关注和书写，实际上是对中国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对， 嗯， 那么据我的了解，你比如说，新西兰的奥克兰， 嗯， 奥克兰是150多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城市， 嗯。 那么仅仅就一个奥克兰非裔，就是说第一语言不是汉语的， 嗯， 那么现在有3万多人在学习汉语， 嗯， 在学习汉语，学习汉语其中你不可避免的必须要学习汉字和书法， 嗯，是的， 书法，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我们世界的华人和华人之外的，那么，这些一些人都在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文化，关注中国的书法。 嗯嗯， 和汉字的文化， 嗯， 哎，所以呢，这样呢，我们伴随着，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全国的青少年的书画大奖赛，已经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参加， 哦，已经有了， 已经有，已经有，哦，哎，新西兰的，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都有， 嗯， 已经有了。 哦， 那么下一步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会 更加的扩大到， 更加的扩大到国际间的这种，嗯，各国之间都会，就希望更多的去参与， 嗯， 哎，更多的参与。哎，办成一种国际性的这种青少年的， 嗯， 这种书法绘画的一种比赛， 嗯 嗯，好的啊，我们也希望未来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可以做出更多 对少儿、 对书画呀、 青少年、 对青少年啊， 嗯， 更多的这种发展的大展啊，或者说各种这个项目 交流 啊， 对少儿、 对书画呀、 青少年、 对青少年啊， 嗯， 更多的这种发展的。大展啊，或者说各种这个项目 交流 啊，交流吧， 嗯， 谢谢李会长这个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我们接下来邀请的是我们的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展览部的主任以及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的秘书长啊，来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详细的跟我们聊聊这次的这个青少年的画展啊， 嗯， 包括现在青少年这个绘画方面的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嗯， 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继续聊天。 You said that she'd be staying in. Well, she had to be at work by 9. So I get home and have a bath. And let an hour or two. 其自然，斩不断的凌乱，学会袖手旁观，多慢，等待是最长的陪伴。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未来路还长，城市在摇晃，让人 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今天限行的尾号是 4和9 啊、 嗯， 这个千万别记混了、 嗯、 啊，就不借这个不要像我一样啊， 不要像月哥一样，昨天还被罚款了是吗？ 对啊，昨天限行的尾号是 3和8。 哇，你看我这心仪的人不开车的都记得特别清楚啊、嗯、 那可不吗？ 昨天因为这个开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被罚款了啊、嗯、因为限行尾号没有记清楚啊。如果大家现在在开车的话，堵车的情况下呢，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来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 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微博搜索一直播、嗯、然后到我们的房间活力982、嗯、还有北京时间上面的活力982来观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 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举行的这个希望颂的第三届 全国青少年书画艺术大 展 暨希望之星颁奖仪式，应该是星期六在北京举行的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去成，没有看到颁奖仪式啊， 很遗憾吧？ 非常遗憾。但是呢，今天呢，接下来的两位嘉宾会带来很多我们青少年艺术展上的很多精彩的作品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要邀请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秘书长傅志刚老师，以及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展览部的主任朱玲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像很紧张的样子，离话筒可以近一点。 对。 这个傅老师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直播节目吧？ 对，第一次。 朱老师也第一次参加吧？ 对，第一次。 感觉和这个想象中一样吗？我们的直播间。 差不多，因为在电视里面啊看到过这种场景。 是吧？电视上都是虚拟的，我跟你说，真实的直播间比这还刺激。 但是我也开车，开车有时候也听这些节目， 也听节目啊。 对对， 先让我们的这个秘书长这个傅老师来给我们先整体的介绍一下今年的青少年书画这个展举办的怎么样。 好。这个我们是星期六，8月18号 就已经算是 结束了 颁奖仪式。 就是他是这样，颁奖仪式和开幕仪式结束了，展览还在进行中。这个这次呢是第三届。概括起来讲呢，和前面两届比呢，我们这次的这个数量多，质量高，影响更大，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呢，我们的这次的参加的这个青少年的范围更广，不仅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大概国际这个小孩啊，来自于有5-6个国家的，像刚才李会长说的，新西兰的，韩国的，是吧？尼泊尔的 啊，都是华人华侨。 有华侨，华人华侨子弟，有纯外国人的小孩。 哇， 外国人的小孩 也是画画吗？ 画画，以画画为主，但是韩国的呢，写书法的也有。 哇。 就是用我们这次呢，它是突出一个国际性，就是中国括弧国际书画艺术大展，这也是我们未来的方向，因为我们中国国际书画研究会呢，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是我们国家唯一的既是中国又是国际的这么一个书画机构，这是我们国内这个唯一的这种机构，所以我们的国际化，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业务指南，所以我们从青少年开始呢，就是想在把这个国际化这个让更多的外国人或者我们的这个华侨的后代，传承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这就是通过这一次呢。我们呢，就是把这个呢也凸显出来了，这是一个特点， 哇！ 再一个，今年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整个我们这个活动啊，不仅停留在一个就是绘画和书法这个展示啊技能方面的强调，也不是，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承。你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在展览的期间安排了国学大讲堂，就是专门讲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孝道啊，是吧？这个做什么做人啊， 这个我觉得可以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一下， 非常好，这个反应非常强烈， 对， 小孩呢通过这个呢他更深刻的了解中国文化，还有呢就是汉字大讲堂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因为你书法书画和画画呢，它和这个汉字离不开的，因为汉字是渊源。那么呢，从汉字的根源讲起，就讲到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造字。每个字，中国每个字的造字，它是很有智慧的。它体现了中国的一些文化理念、一些审美观念，对吧？这样的讲一讲，对它对加深它对汉字的了解，对文化的了解，对书画的了解，也反应很好。然后还有专门的书画，请了大名家郭师傅老师来讲这个书画的一些基本的道理，但是他讲的这个不是停留在这个技术层面，他讲的是做文化修养，怎么做人，你才能把写字画好画好，什么字如其人嘛，对吧？他是从这个道理，很多家长反应不错，他说过去呢参加一些培训班嘛，可能讲技术层面多，从文化的层面讲的少一些，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这个注重于文化的这种传承，这种这个了解，然后呢把它融化到 书画里面， 啊， 这是三大特点， 啊， 就是一个我们就说有 国际化， 国际化， 嗯， 一个文化的 传承 啊，传传， 嗯， 一个我们呢就说整个的这次档次。专业档次， 嗯， 更高， 嗯， 影响更大。 所以说，从这个具体的时间表来看的话，你像这些国学大讲堂还没有举行的吧？ 都讲了， 都讲完了， 就是这三，就你这个整个这个活动期间安排了三个大讲堂 啊， 安排完了以后呢，还搞了个点评，就是面大师面对面给小孩点评， 啊，这个很有意思。 他们呢把作品带来 啊， 因为他们在具体的他们老家在这个地方啊，他要见这种大名家是很难的，是吧？ 啊， 到了北京来以后呢，就是我们组织了书法和绘画两个组，每一个组都是六个名家老师， 嗯， 来给他们分别的指点。 算下来大概有多少的小朋友参加了？ 整个这次活动呢，来的大概有200多个小孩是直接从外地到北京来的， 啊， 然后参加点评的呢，大概有70-80个，就带了作品来的， 啊，还有一些肯定是上交了作品没有过来的。 他这样，整个啊，就是说我们呢，参加投稿的有30000多人， 嗯， 然后呢，我们被我们选上各种奖的，我们设了很多档次的奖， 嗯， 因为希望之星啊、进步奖、特长奖是吧？这种大概是有2000多个， 嗯， 哎，然后这是属于这个获奖入围的， 嗯， 那么呢，就是这次来参加到北京来这个亲临现场的，有200多个， 嗯， 小孩。 对， 是这样。他 刚刚您也说这个开幕式还有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嗯，那这个展览的话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我们准备转半个月 啊，半个月， 啊， 现在还在这个进行当中。 对对对 啊， 嗯，对，这个场地呢，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场地， 嗯， 也不受这个时间限制， 嗯， 如果比如说我们展一期展半个月，然后如果说外地的，因为经常有知道消息晚的， 嗯， 他要组团来看，哎，我们也会延期， 嗯， 欢迎大家都来看。 嗯， 朱玲老师是在展览部啊。 对，是的。 嗯，所以说这次艺术展览方面应该主要您负责吧？ 对， 主要是他。 展览的包括一开始的作品的征集呀，包括最后我们的布展作品的展览展示啊，这一块都是我负责。 今天朱老师其实也带来了很多我们在青少年艺术展上的优秀作品啊，我们给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吧啊。这里面有，这是14岁河北的一个小朋友，傅月涵，啊，这是14岁的小朋友写的。 对，我们这次展览活动呢，全都是就是17岁以下的、18岁以下的小朋友参展 啊， 然后大部分的集中在呢，就是说10多岁左右， 嗯， 10岁到12-13岁， 嗯， 最大的也就是17岁， 嗯， 所以这次的作品水平呢，其实都还蛮高的，大家好多来看的人看着，哇，这是小孩子写的吗？ 嗯， 感觉写的是真是很不错 啊，这个字叫做泉涌。应该是幽谷 起 清风，是吧？应该从右往左念哈。 对，从右往左 没文化了，暴露自己。 这个 云出达山何为雨？ 您觉得这幅画，这幅作品写的怎么样？这个书法， 我觉得写挺好的。 这是个韩国同学写的 啊， 嗯，韩国人写的，这是我们投稿的。然后，书法绘画，我们韩国的这边的小朋友投了大概有30-40幅，嗯，有书法的，有国画的。 哇， 这是个。你看他那个名字，所以我们念起来一听，感觉跟我们中国的名字有点不一样。 对， 嗯，韩国小朋友 的，他们也是在韩国学习的吗？嗯，这个 不是 书法， 就是韩国本地人吧？ 对，韩国， 啊， 国籍的，就是韩国正宗的韩国人。 韩国人， 对。然后呢，他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到中国来学习了一阵子， 嗯， 然后但是他在韩国呢，好像也是有一直在学。 嗯，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幅图啊。哎，这幅图我喜欢。 嗯， 这是16岁的河北的吴瑞， 嗯， 啊，这位小朋友画的。 对， 嗯， 其实这个画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投稿的作品。其实我们 这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可以想象到的，这是一个，嗯，我感觉就是每一个人的脑袋上，他应该画了大概有10几个人啊。 嗯， 每个人这个脑袋上都顶着一幅画，是这样吧？ 这是什么呀？是画的一个雨天，下雨了， 哦， 是 每个人打的一把的雨伞，对， 哦，你看， 对对对对， 你看我这艺术浑身的艺术细菌都不行， 你的艺术素养不够高呀。 其实这个画呢，还有一点特别 重要的是什么？Z 是一个特殊学校的孩子画的 啊、哦，特殊学校， 对对对对，嗯。然后就是这个孩子， 我觉得他特别有想象力，他其实把每个人 很强，这幅画， 对 对， 画 面的形式感很强。嗯、另外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就是他每一把伞上面这个图案，它都不一样， 嗯、 而且就是说，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画呢，是这个作者、嗯、这个孩子，他是表现了自己内心的一种独特的一种感受， 嗯嗯。这是这个16岁的河北的吴瑞的画啊，我们来看11岁的小朋友周文慧的写的书法。 书法、啊嗯、 来，云淡风轻，近雾天旁花 随 流过。咱也不会念啊，反正、 是写的一首诗。 啊，这是一首诗。 对。这个周文慧小朋友、啊， 哎，但我觉得他十一岁能写成这样，真的很漂亮。 对对对，所以这 会不会是一个冠军啊？我感觉， 对，这是我们的希望之星。而且这个周文慧小朋友是我们连续3次活动的希望之星 啊， 应该说是冠军， 冠军， 他是连续3届、 啊、写的真的特别好， 评完希望之星了。 嗯，嗯啊、朱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个字吧，我们也不是特别懂。 就像这个周文慧小朋友的这幅字呢，首先我们来看他整个这个作品写的这个整个这个气息呀、啊，非常的就是什么呀？ 字体先介绍一下。 周文慧小朋友写的这个是楷书。 楷书。 哦、对，我们书法里面的楷书。然后那个，我这边也有点远。然后将他这个作品写的是，就是在书法的用笔上边、字的结构上边，写的都是非常的到位。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的，就是， 放大一点。对， 那个视频有点远。对，我们看他， 啊、 对，哦，这对这边可以看了。我们看他的就是这个孩子写的，他这个点画的这个起笔呀、收笔呀，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到位啊。整个的画，他整个的这个书法的这个整个这个章法布局呀，整个每个字之间的这种空间的距离呀，都是非常的协调。画面的气息也都很好。整个这个书法作品， 这个傅老师帮我们念念这首诗吧。 好，云淡风轻。 放大一点。 近五天， 近五天，对， 傍 花 随 柳 过前 川， 这里把这个打开， 对，这里还能看到。 时人不是余心乐，将为偷闲学少年。 哦，哎，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有寓意的啊， 有寓意。 嗯， 这是一个春日这个偶成的一首诗。这个讲的是春天的一种休闲，一种放松的散淡的这一种心境。 刚刚朱老师的点评也是很专业，说用了一个词叫气息。我是第一次听到别人点评书法用气息这个词，因为之前我也是之前学过一段时间的那个钢笔字嘛，我是学的那个欧体，欧阳询的欧体。然后当然，然后我们班也有一些学毛笔的同学，每次老师点评的时候都会说可能是我们年纪太小，那个时候老师都会说，就是很基础的点评一下，就是说你这个跟这个字体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差距，然后或者说您这个哪里这个一撇一捺或者用的不到位啊。我今天真的是豁然开朗，老师用了气息这样的一个词。 就是不管是书法作品，因为我其实本身是画画的 啊， 这个不管是书法作品还是绘画作品，就是整个它首先就是给人的第一的这个感觉印象，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讲究这个中正平和啊什么的，就像孩子们这些作品一看，他的基础都是非常好的，一看都写了很多年，这个基础很扎实。 我们来看看这幅画吧，这是17岁的新西兰女孩张瑞彤。啊，这是什么体啊？ 这是篆书。 篆书啊， 这是大篆 啊。 对， 这个我只在历史 这个应该也是希望之星吧。 对，这也是我们的希望之星的作品。 这个作品的话是新西兰的小朋友做的，新西兰的 这个是新西兰的小朋友，但这个小朋友应该他应该是就是应该是我们的 华裔对吗？ 平时的话，我看到很多的培训班呀，书法的那些班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字体去学。我很好奇，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学的呢？ 因为这个是我们这是我们就是给我们投稿的小朋友，对，具体的他怎么学，他这个孩子是应该是在新西兰学的，他那边应该会有很，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字就能看出，应该是很专业的老师来教的，应该是， 没错。 我觉得能把这些字搞懂就挺不容易的，真的、啊。 研究了半天不懂。 我们再来看下一幅，啊，我就喜欢这样的，啊，这一幅是。叫做张丽荣15岁的河北小朋友画的啊，这是应该是在一个农村的这个集市上啊， 集市上 啊， 对，集市上， 这样的一个生动的景象啊，我相信如果没有来自于生活，他也画不出来啊， 对， 肯定是也是家长朋友带着孩子。 这幅画很了不起的，这个为什么这个获奖呢？因为他首先是。这个作为小孩，这进入到一种这个创作阶段了，就是把这个一个这个生活场景啊，这个反映出来，这是最难得的。因为画家最后如果说从事这个专业的话，最终走的是要创作，就是他反映的是现实生活。再一个从画面本身呢，他这个构图啊，他很和谐，节奏感很。这个高高低低的话，节奏感啊，各这个松啊紧啊，对吧？这场面安排的呀，也特别舒服。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色彩的这个，它很和谐，看起来呢，它很统一，都不乱，人多东西多，但是它不乱。这是它的特点。 对， 你看这个我们。傅老师激动的都一直在拍我们直播间的桌子，让我很心疼。我们来看看啊，这是14岁的福建的汤觉冰啊，小女孩画的。 这个应该算是 国画了， 国画 吧，国画的身上 水墨。 他这个是展现的一条村庄的路吗？ 这是应该是一个溪流， 溪流， 对，就是一个溪流。 这是牡丹， 是吗？ 对，这是张牡丹。对，这张是张工笔画的牡丹。 这是12岁的小朋友写的一幅字，这是什么体啊？ 这个也是楷书的。 楷书啊， 对。 但我觉得啊，就一开始初学者确实需要就是在一个个的方框里写字。 对，一旦我们初 就是那叫米字格上写。 对对对， 再看一 下，这是14岁的甘肃小朋友，叫魏新辰，他写 魏新盛，这张也是很不错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应该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有没有通知这些小朋友的家长或者小朋友来看我们节目。我觉得应该 下次啊， 我觉得应该挺兴奋的啊。 对， 那把自己的作品在这个媒体上一展览，还是很兴奋的一件事儿。 下次我们挑一些优秀的小孩到这来做一个交流。 你看， 可以说说他们是怎么画的。 这是14岁的甘肃的小朋友，这是画了一幅 竹林当中的。一只独立的鸟是吗？ 对，好像是有点像鸬鹚， 鸬鹚应该鸬鹚。这幅画我觉得还挺下功夫的，这叫什么画？就是山水的水墨画吗？ 这是工笔花鸟， 工笔花鸟， 对， 他这个孩子也是，他这个小就是17岁加小朋友能画成这样的，真的是其实很少的。 哎，我有点好奇，就是他画这么一幅得花多久的时间呀？ 这个工笔画是比较费时间的。 至少得一个星期， 至少得一个星期。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耐着性子去，他和书法还不一样。我觉得书法可能一气呵成就 OK 了啊。这个可能今天画一点，明天画一点，是这个样子吧？ 对， 工笔慢。 工笔慢，而且对于这种急性子的小朋友来说，其实挺困难，画一半不画了。 你看，这次我们这个做节目啊，就这个搞展览了，采访了几个小孩，很多小孩就谈体会的时候，其中谈到一点，他说自从学了写字画画以后啊，这个心静多了，安静多了，这也是一个特点。 确实，我身边现在有一些我的朋友嘛，他们如果说感到比较烦躁的时候，都会说我来写会儿字，或者我来画一个画，确实对这个心性是有一定的提高的。 对， 啊， 这个书画展总共收到的我们的画有200多幅是吧？ 不是，这个一共参加投稿的有3万多幅。 3万多幅， 我们选了将近2000幅、 啊、选将近2000幅啊，入围啊，然后来到决赛现场的有200人， 展览的是600幅 啊， 然后呢来的人是200幅，200个人， 嗯 啊，大概这样， 嗯，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看星期六的时候这个颁奖典礼的一个现场的图片啊。 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董浩叔叔， 啊，有董浩叔叔， 对， 啊，这是董浩叔叔在颁奖啊， 他是我们这个 今天星期六的时候参加颁奖典礼的这些嘉宾有哪些呢？ 嘉宾这个应该说美术界、教育界、这个新闻、这个出版界，各行各业的都有。 嗯，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把这个文化部原来的这个副部长， 嗯， 就原来文化部副部长， 嗯， 这个常克仁副部长请来了， 嗯。嗯， 还有全国文联的这个副主席我们请来了， 嗯， 然后呢就是还有请了几个将军， 嗯， 两个是一个是航空太原这个发射中心的一个副政委将军， 嗯， 对吧，还有呢就是艺术界的呢，比如我们这个请了很多这个就是书画的名家， 嗯， 像油画的、国画的、书法的都有， 嗯， 都请来， 嗯， 应该涵盖到这个各行各业吧， 嗯， 我们主要是什么呢？通过他们呢，和我们一起来推动这项工作， 嗯，我看到。嗯，我看到这一排里面还有很多的，这是家长吗？还是老师？ 是优秀老师。 优秀老师。 这个一排是优秀老师，大概来了30多个。 嗯。 我们给他也是一个表彰，他又教的小孩教的好，嗯。 这是一个艺术代表队啊。 对，这是一个河北黄化的。 嗯。 他这个送的质量高，参加人数也多， 所以给集体办了一个奖。 给他组织奖。 嗯。 这是一个整体的我们的这个颁奖典礼的， 嗯， 一个情况啊。其实我们可以清楚的注意到啊，这个颁奖典礼的这个标题上写的是希望送第三届全国（括号）国际青少年书画艺术大展啊。国际那意味着就是有很多外国的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啊。刚才我们看到了还有这个韩国的书法， 嗯， 啊，就这小朋友韩国的小朋友画的啊。包括新西兰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叫做大篆啊， 嗯， 这样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磨练孩子性情啊，包括他的这个耐着性子去创作一个作品的，嗯，还是挺重要的啊。我们其实也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准备了2个视频啊，来看看青少年，尤其是我们小朋友现在画画都画到什么程度了啊， 嗯，一起来看一下。 嗯。 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整个时候有何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最美，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笑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整个时候有个人。 青年说，继续说。 嗯，就是画了一个，这是水彩画吧？ 嗯， 啊， 是吧？对。 还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的画画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别有一番这个自己的思想呢。就像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孩子写的诗，哈，比如说7岁的、8岁的孩子写的诗啊。嗯， 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在绘画方面的天赋需要去激发啊。在这方面，傅老师或者说朱老师，你们有没有这个规划，说希望未来的青少年的书画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都有哪些自己觉得应该可以做的方向呢？ 他是这样，就是我们搞这个希望送这个整个活动的初衷也是为了什么呢？ 嗯， 一个是我们本身呢，我们研究会呢，它过去是搞专业， 嗯， 聚集了很多书画方面的专业人才， 嗯， 有这个资源， 嗯。 第二个呢，现在是国家呢，从教委开始也是倡导教育改革， 嗯， 把提高青少年的艺术素质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国家的一个要求。 嗯， 再一个呢，我们也想到呢，就是说因为书画呀，它既培养美感又培养创造力，它对青少年呢，就是对未来我们的人才的需求，一种创造性的需求，一种对美的一种敏感的这种这个新的一代人的这种这个要求，未来会凸显出来。所以呢，我们想就通过这种形式，让这些小孩呢，就是热爱，书画，了解书画，通过书画呢，就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嗯， 主要是提高他的艺术修养，主要是这个目的。那么呢，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我们通过这种形式激发了一些有潜能的、有天赋的小孩，未来成为我们的书画有大家。 嗯，这很重要， 是吧？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有体会，可能一件事，引到你小时候的一件事，引到你走上一个道路，对吧？ 嗯， 所以是这样。因为这里面呢，说不定有一些小孩通过这个他的成果，他的成就得到肯定以后，就是坚定了他走这条路的信心。 嗯， 未来可能就成了一个艺术大家。 嗯，有可能啊， 这很重要。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和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的嘉宾们的聊天啊。今天我们是聊的是艺术送希望送啊，这样全国青少年艺术画展。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币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小段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嘉宾心仪。 嗯，那今天和嘉宾心仪一起继续沟通啊，继续聊天啊。嗯，这个一看到心仪我就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心仪可以提醒我第二天是什么样的一个限行尾号啊。 嗯，对，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4和9，千万记好了。 哎，嗯，如果大家在这个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嗯，当然了，可以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九八 二的房间， 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嗯，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当然了，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收听收看的渠道，那么就是在北京时间的 APP 找到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了。 嗯，没错。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的嘉宾。 嗯， 分别是 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的 秘书长 傅 志刚 老 师啊， 还有 以及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展览部的 主任 朱玲 老 师啊。 嗯，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对， 大家好。 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在近期举行的一个希望颂的第三届 全国青少年书画艺术大展， 括号国际啊， 没错， 青少年啊这个书画艺术大展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啊。 嗯， 刚才我们也分享了很多的啊这个青少年小朋友的照片啊，这个画的艺术作品的照片啊。 嗯， 尤其是有个韩国小朋友惊艳全场啊，写的那么好啊。 嗯， 还有这个新西兰的小朋友 对 也写的那个大传啊，也写的很好啊。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很好奇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刚才李会长也和大家分享了这个艺术研究会的前世今生啊。我们先让这个我们的秘书长傅志刚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现在有多少会员，或者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成。 好的。嗯，这个研究会呢，这个构成大概是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属于就我们副会长这一级。副会长这一级呢，我们现在呢有九个会长，副会长加起来有九个。 嗯， 这都是我们国家应该说是最顶尖的这个专业这个专家，有书法的，有绘画的，还有搞理论的。 嗯， 这是在全国是很有名的，这个很有艺术成就的一些大家。 嗯， 是作为我们的会长副会长。然后第二个层面呢是理事，我们现在呢理事呢大概有240多个理事。 240多个 理事。 嗯， 这个理事呢它是属于在专业上，在各个门类的专业，这个专门类包括国有板雕，就是国画、油画，这个 版画、 雕刻，然后还书法。 嗯， 这个书法是一个大项大类，就是这些涵盖的方方面面。 嗯， 然后这些就是在专业上在国内都是专业很有名的。 哦， 这然后第三个层面就是会员。 嗯， 会员呢这个我们不是对公开对外发展会员。 嗯， 我们是一些参加过我们活动的够了，比如入了展了，够条件了。 嗯， 我们把它吸收为我们会员，大概有300多个。 嗯， 就是他们呢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参加过我们全国性的展览。 嗯， 入选了。 啊， 我们作为一个会员条件。 嗯， 大概 是有300多个。 300多个。 嗯， 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组织构架。 嗯 嗯，那么这些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06，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的环节啊。每个周二我们都会连线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特约观察员啊，来进行本周的青少年艺术方面的一些这个推荐啊。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北京青少年艺术发展中心的张卢璐老师，来分享一下本周有哪些值得推荐的这个艺术展览方面的消息。张老师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张悦你好。 嗯嗯，能听到啊。 啊， 本周有哪些可以和我们推荐的内容？ 啊，我今天介绍两部剧目。这两部剧目都是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宽友文化承办的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的入围剧。一个是杂技，中国杂技团的最新作品《踏实奇遇》。就有网友评论，中国杂技有三个重要的时刻必须铭记，一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顶碗，一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肩上芭蕾，还有一个就是这次演出的踏实奇遇之旅。中杂首次引入欧洲新马戏的创作理念，结合中国传统杂技的特点，融合多种艺术元素，创作出了一部新杂技实验剧。这个作品始终围绕匠心的精神，展现了超过十种以上的杂技技巧，其中有咱们在晚会上看到过的软钢丝、球技、蹬伞等传统项目，保留了高难度的美感。此外，多媒体的运用、剧情的跌宕都与杂技完美的结合，经过全面的精细打造，只为呈现给最完美观众。只为呈现最完美给观众。8月23日、24日，本周四周五7:30，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剧场，与您一起感受中国杂技的颠覆与创新。这是一部杂技，它就是新杂技实验剧。然后另外一部呢，是一个京剧，也是这个北京故事里的入围剧目，思凡。京剧思凡是一部新京剧，把双下山、小上坟、活捉三部极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用五丑和用丑行和花旦结构在一起。这三部戏呢，他们彼此独立，似乎没有交集，但因为对世态人情有极致的描绘，所以他们之间就有了神奇的内在关系。双下山讲的是小和尚冲破羁绊，与同样要逃走的小尼姑双双下山而去的故事。小说的是男主人公在京城等待家风三年，回到家乡看到妻子在祭奠自己的新坟，两相相认等待中不光有误会，还有年华老去的无奈。活捉讲的是阎锡娇已被宋江杀害，魂魄来找自己的情人张文远，但心心念念最爱的人并不像自己想象那样痴情，因而阎锡娇要了张文远的命。这三部戏组成的思凡是一部极具现代意识的小剧场京剧，经典与创新将奇妙地统一在这部戏里，十分值得期待。思凡将于本周四周五8月24、25日晚上7:30在国家话剧院小剧场上演。我今天推荐这两部作品。 好的，感谢我们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张卢卢老师给我们的推荐，我们下星期二再见。 下星期二再见。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我们的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的嘉宾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青少年这个，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已经这个大学毕业的啊，还零基础， 对 啊，对美术书画啥也不会的， 就完全不懂是吗？ 对啊，我们的这个叫做有志的向上好青年怎么样去学这个美术或者绘画方面，这个傅老师或者朱老师有没有给我们推荐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好啊，就是说喜欢学这个，而且就是我觉得对于书法和绘画来说其实是不分年龄，什么时候想学都是可以去学的。 这个傅老师或者朱老师有没有给我们推荐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好啊，就是说喜欢学这个，而且就是我觉得对于书法和绘画来说其实是不分年龄，什么时候想学都是可以去学的。我觉得这个绘画来说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学完它之后，其实并不是像作为我学画画就是为了当个画家啊什么的。但其实是我觉得通过学绘画呢，它会就是让人改变你的一种观察方式。还有一种思维方式。 其实会对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会产生一些影响。然后我觉得其实对于就是说刚才您说就是对于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大学生啊刚毕业的大学生啊或者是在读的什么的就是该从哪儿去入手，我觉得其实我们绘画这个范围也是很宽的啊，我们有国画、西画里边的有油画啊、水彩啊什么这些都有。就是我觉得还是顺着自己的一个喜好。我觉得就是说不管学什么东西就是喜欢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你的喜欢这一点特别重要，我觉得就是从自己喜欢的一个点去学啊。我比方喜欢国画还是喜欢水彩还是喜欢油画，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去学。但是学的过程中，我首先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来说呢，我觉得眼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首先我们要多看啊，就是我们多去看什么呀，看经典的作品，看大师的作品啊，我们不要就是说因为现在社会上也有一些就是他们这个培训啊干嘛的，就是给你让教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啊，或者有个老师什么的。我觉得其实更好的是就是说我们要向去经典去学习。就是我们要去，我就是我们在北京来说的话有很多的这样的展览啊什么这样的，非常多很好的展览。我们经常去看这些，多去看这些好的画册好的书。然后这个其实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时间长了你的眼睛高了之后你的手那么上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你看的这些东西多了，好东西多了之后，你在生活中呢，我觉得也要注意多多去观察。其实，就是我们绘画呢，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它是以前有一句话说是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我觉得对于画画的人来说呢，其实这一点就是跟别人可能不太一样。可能我们这儿放了一盆花，或放了这几，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直播间放的这几把椅子，可能旁人从那儿一过，哎，就看过去了。那么，但是对于你要是有心啊，喜欢这方面的，你就会发现，哎呦，我们这个椅子造型还是不错的，色彩搭配也是很棒的啊。包括它怎么去布置啊什么的，就是它是融合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 我觉得朱老师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做一个广义上面的一个学习。那如果我想就是我想具体的去学，我该从什么，是学基础吗，还是怎么样呢？ 如果具体学的时候，比方我们学国画，其实书法就是我们国画的一个基础。我们都是用毛笔用宣纸，它的使用的这个媒介都是一样的啊。然后书法白描啊，这都是我们一个基础。对于学国画来说呢，就是首先就是说要从临摹去入手， 先买本帖子，然后临摹。 对，而且就是对于国画来说，书法和白描是这两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啊。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去入手啊，熟悉我们的什么呀，笔性啊，这个纸性啊，包括我们这种线条啊，什么样的？因为我们中国画来说的话，它是一种跟西方绘画不一样，西方是讲究的是什么呀？是一个块面的，是一个形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我们中国它是一个平面的一个造型，它是讲究一个什么呀，线性造型。 对， 所以就是说想学国画的话，我觉得我们入手呢就是说从书法白描这方面入手。 就是买本帖子然后自己练一练，找找感觉是吗？ 对，就是一个是写书法，然后选一本自己喜欢的字帖写一写。然后国画来说的话，就像我们以前古的人流传下来的这个白描的这个帖子，好的版本有很多。像我们那个明代的陈洪绶啊，像他的有一些什么这个水浒叶子呀什么这些的，都是很不错的一些范本。然后包括我们就是还有一些以前的像人为长天什么剑侠传啊，这些都可以。而就是对国画最初的入门，就是说还可以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就是大家常用的一个芥子园画谱。 芥子园画谱， 对，他 这个如果要学画画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一本芥子园画谱。他是这个清朝的，就是搞的这个一个就画的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最初级的教案。他这个呢是把历代的古画画的好的画的，就是用线条勾出来了。勾出来了，就是说他可以教你用线，然后呢这个结构，还有比如人物呀，这个山水啊，花鸟啊， 具体的东西他都有， 嗯， 把他学的基础就打好了。 啊、 嗯，如果学书法，就欧颜柳赵、 嗯、 这个楷书里边，这是最经典的。 嗯， 随便哪个你喜欢哪一个类型，欧颜柳赵，但是一定是学这个经典的东西。 嗯， 这就是基础，拿来学，学了再说。你不下笔学， 对， 这个永远是想他是他最后他也起步不了。 嗯， 拿到好字帖。这个借纸鸢画谱你拿来就画，先不要问怎么写怎么画，你就照着就来， 嗯， 然后慢慢再去研究 啊、 嗯、哎，这是 哎，傅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刚刚您说的欧阳、嗯、 欧颜柳赵 分别是， 对对，就是你比如说 嗯， 欧阳询， 嗯， 柳公权， 嗯， 颜真卿，赵孟俯， 嗯， 这个属于楷书里面的最基础的，但是它是最经典的， 嗯， 所以在学它呢，一个起点高， 嗯， 再一个呢，你的路子正， 嗯， 否则话呀，有的人就说因为没有专业训练过，他上来就狂吵啊什么，最后会走出一个歪路， 嗯， 他打不好基础。 那看来我小时候还是学了一个比较路子正的，我学的欧阳询的欧题、 哎、哦，是吗？ 嗯，对，我当时练书， 对，是很对的。 嗯，练书法当时练了有3-4年，就专门练欧阳询的欧题。然后老师是拿着那个《九宫城》那本字帖， 嗯， 然后练了，反复练了2遍。 嗯， 对， 这样吧， 嗯， 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新浪一直播活力酒吧二的房间已经来了48000人了啊， 哇， 这个大家都积极的留言啊，刚、 嗯、 因为刚才小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我给大家偶尔说了一下，说我小的时候也写书法啊、 嗯、 然后呢新一还问我写成啥样了， 嗯， 我一看来了48000人，好像好多人还都在忽悠我啊，刺激我说想让我把这个我原来写的东西拿出来亮一亮啊、 嗯、看看你能 PK 过那个， 我还真在我手机里就找到了一张这样的照片啊、 嗯， 这我看看数据还能涨一涨吗？我们的这观众朋友，如果开车的听众朋友啊，把手机拿出来啊，看看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啊、 嗯、 来看看你岳哥的8岁的书法是什么样子啊、 嗯、 这个有亲笔为证啊，有新的照片、 嗯、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 给大家切一下这张照片，准备好了吗？看到了吗？这就是我写的、哎， 嗯， 哦，还真不错，还真是， 哎，上面真的有我的名字啊， 嗯，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是家乡小主人，张悦8岁书， 哎呀，还真不简单，这个写的， 当时感觉还有点颜真卿的那个影子呢，用、 啊、真的假的， 真的， 这一下评价就高了啊，哎、 对， 给大家看一下啊， 对， 啊，这双手呢，就是拿的这双手呢，是我的这个老师啊，也是我的姥姥啊。这现在已经过世了啊，当初的时候就是他教我写的， 嗯， 啊，当初我说实话，这幅画我还真不记得了， 嗯， 我就是后来的时候翻出来了看到了， 不简单、嗯、首先是留下来不简单， 这样吧，让这个我们的大家傅老师和朱老师来点评 一下 这幅画， 能把它正过来吗？能倒过来吗？ 能正过来吗？这个 这还真正不过来， 就是它有个就是一个旋转 啊、有个旋转、 嗯、 啊， 试一下吧， 正过来， 我旋转一下啊， 嗯， 好， 为了让大师 可以吧， 停一下，嗯， 对， 旋转过来了，嗯， 对，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是家乡小主人，张悦。8岁书， 这个我 这是什么字体啊？ 我先说说我的这个感受 啊， 然后朱老师呢再点评啊。 嗯， 你这个属于是楷书， 楷书啊， 楷书有点颜体， 有点颜体、 味道。 嗯， 哎，这个好的地方呢，一个是你的这个肩架结构，就是看这个结构啊。 嗯， 写的楷书讲究匀称。嗯， 新浪一直播，我看网友已经沸腾了啊。 楷书讲究匀称、 嗯， 你这个做的很，就是结构很匀称， 嗯， 就是结构呢，就是基本上的这个是到位， 到位， 到位， 嗯， 就像它属于是个疏密啊，是吧？这个都空间布局， 嗯， 都比较到位的。再一个笔法呢，就讲究提案， 嗯， 提案，你说点名横捺，对吧？也都体现出来了， 嗯。 所以呢，就是这幅书法在8岁写的这样，在我们这里呢， 可以获一个 希望之星 啊，可以获个星。哎，你这，你早说早说，我把我这幅作品交上去吧。哎， 苏老师来点评吧。 啊， 我觉得还真是写的不错呢。 嗯， 啊，我觉得就是还是就接着刚才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气息啊。 嗯， 我一看就是您当时写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心还是挺近的。 嗯 嗯，心很近，写的最起码就是态度是非常认真的，能够看得出来。嗯，的确就是说，尤其是。第一上来就像我 不，你们这是捧杀呀！你们这 没有真的，就像我门的花这几个、嗯、啊，这几个字儿，他真的是您。我估计您当时老师让您临的那个帖子，我估计有可能是颜真卿的，的确是颜真卿的这个笔法的味道能够看得出来 啊, 啊，写的还是蛮浑厚的呢。 嗯嗯，这幅画其实。我记得很清楚，是我放暑假的时候，这个先这个我的姥姥吧，她也喜欢写书法，就给我一些那个， 嗯、 还是先临摹嘛， 嗯， 先临摹然后再写，现在已经写不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真是什么东西一放下就回不来了，现在我连那个毛笔怎么抓我都不记得了，但是从小的时候的印象来看，还是能写的啊。 这个、我觉得您现在要是重新开始写起来，应该是会写得很不错的，能够。 真的，我现在连毛笔都抓都不会抓了，然后怎么写都不会写了，所以可见其实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广大的青年朋友啊，真是听节目的，如果真有这爱好，一定要坚持住， 对，一定要坚持下来。 实际上呢，说书画啊，说什么是它的诀窍？ 嗯， 它真正最大的诀窍就是爱好和坚持。 爱好和坚持、 嗯、是最大的诀窍。 嗯，对， 你像你这个，如果说你这坚持下来，你现在说作为一个专业书法家，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哦，是吗？ 哎，但是呢， 这个评价太高了。 虽然不是，就是说没有从事这个书法搞专业， 嗯， 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学了这个以后呢，这对艺术的感觉， 嗯， 所以很好。所以你今天做这个节目主持， 嗯， 也许和小时候对书法的爱好 啊、哦、 艺术的修养。 嗯， 对吧？他那 是 这个 是有一些联系的啊，但我认为那个花字写的不好。第一， 你这花字 也不是 大了一倍。 我这个用墨可能用的太狠了。 他书法是这样啊， 啊， 如果真是讲书法的变化呀，有时候还需要有重墨来压， 就像我们音乐一样，它是要有什么节奏在里边的啊，它是有一些轻的符号，有一些重的符号。 嗯，好吧，我这是抛砖引玉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放一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傅老师的作品和朱老师的作品，以及一会儿啊，我们还会把我们的李会长重新邀请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里啊，好好的来看看 书法大家 李会长的书法作品啊。啊，我这个抛砖引玉抛的可以吧？ 可以 啊，不是费了半天劲，把我八岁的作品都拿出来了。 可以可以， 直播间已经沸腾了，我看着。可以啊，好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和我们的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的两位嘉宾啊，一会儿接下来李会长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啊。好像世杰还没有出现啊，我们的特约观察员世杰呢，一会儿还得来一趟啊， 嗯、 点评一下我那个八岁的书法啊。 是的，是的。 一起画，走太远，你走太远，你的回答。

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了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的嘉宾们啊，分别是秘书长傅志刚和展览部的主任朱玲老师。嗯，今天我们其实聊的都是跟青少年画和这个艺术有关的事儿啊。 对。 其实呢，傅老师和朱老师呢也是画家和书法家啊，这个也带来了很经典的代表作啊，我们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这幅画是荔枝啊，这幅画应该是我们傅老师的画啊。傅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创作背景吧。 对，他是这样，这个是前一段时间呢到这个岭南，叫岭南写生，那里荔枝特别多，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就创作了这一幅。我这个是大写意，所谓大写意呢就是一笔草草，就是拿了墨的话就是那种快面感。然后呢他这个讲究就是点线面，你看大叶子就是面，对吧？这个 明白啊。我插一句，就是前段时间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个画家，就是拿针管画画的那个，您见过吗？ 对对对。 不是，那个是什么创作思路呢？您能讲讲吗？ 他是那个属于什么呢？我们就说的不太好听啊，就是说这个也不 也是一种创作思路哈， 是创作，但是还不能纳入到书画创作， 感觉更像是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啊。 我们一般不把它纳入到艺术的这个书画创作里面的这个来看待，就是一种行为 啊。您接着讲啊，这是大写意， 大写意就是一笔草草，就是大墨对吧？大笔线条，然后这个荔枝画的稍微精细一点，尤其是知了画的更精细一点，这是中国大写意的一个特点，就是用草书来画树叶，然后呢把这个动物这个花鸟草虫画的精细一点，这是一种方式吧，大写意的方式， 哇，这幅好漂亮。啊，这是一幅那个 山 水图，而且是长的吧，长卷吧。 这个很大，这个是丈二的，这个是一个 长是有多少？ 长大概有2米多吧。 宽呢？ 宽有1.45米。 哦， 它这是一个大堂，这个一个也要的一幅山水画。这是属于一幅青绿山水。青绿山水这个以青。这个颜色绿颜色为主的，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这个色彩形式，青绿山水， 它这是具体的是什么地儿啊？ 它是怎么画的呀？ 怎么画？就是它是 也是拿水彩，拿那个 毛笔 画的，宣纸画的，哇， 画颜色， 这个要画得画多长时间？ 它大小不一样，像这个呢，画了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对对对，因为有构图， 有构图， 然后上色，然后调整， 哎，我看来这个傅老师其实各个画种都可以担当啊， 了解一些， 这个呢。 这是一个书法， 这是一个书法 书法 这是刻在碑上了吗？ 不是，这是一幅书法呢，是用写的，就是用那个有专门有这种纸，就是蓝底 啊，蓝底的， 一般用这个纸。 江南赋书 啊，对，这我的 王维诗一首， 网上的这个江南赋是个网名 啊， 对对对，微信名， 微信名啊，叫江南赋。 这个南方人姓傅 啊，我以为有微博呢，微博可以让我们网友上去搜一下。 我一般不开这个，也不会，主要是 一般不会啊。 对对对，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是行书，行书呢是介于草书楷书之间的一种，这个是不像我们这个岁数用的比较多一些 啊， 就随意一点。对。 这是三幅这个傅老师的作品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朱老师的作品吧啊，这幅是哇，朱老师我感觉风格就是不一样啊，欣欣你喜欢哪种风格？ 我都喜欢。 这个他是工笔，叫他自己介绍一下 啊，这是工笔画是吗？ 对，这是张工笔花鸟画。 花等会儿花鸟画 对， 哦，鸟， 啊， 是 鸟， 我看 里边有花有鸟， 看到鸟了。 这个当时画的也是南方，这是画的云南西双版纳那边的。这是一个属于当时的一个佛教题材的一个绘画作品。 佛教题材的。 这里边的这个花叫做地涌金莲。 嗯。 然后搭配的鸟是锦鸡。 啊。 然后因为那个云南那边他信奉小乘佛教， 嗯， 所以他那边有一个就是每一个寺院里边都会种一个五树六花， 嗯， 这就是其中的一种花地涌金莲，就是说当时佛陀说法的时候能够地涌金莲，哎， 啊， 他当时就是这个花，他就是感觉像从地里边冒出来一样的。 哇，这我觉得这幅画好有寓意， 是的， 嗯， 对，当时 现在印出来了吗？可以复印一下吗？ 可以啊，可以。 朱老师呢是中央美院的这个研究生， 啊， 是最科班的高材生。 哇， 他当年是以全国就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美院， 嗯， 所以他画的画这个基本功是非常好的。 嗯，一会儿其实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关于中央美院的事儿啊。这幅画是，画的我觉得像是有竹子吧， 啊，这是曼陀罗。 曼陀罗 啊，对对对对，这个是大花曼陀罗， 嗯， 画的是一个夜景。 对，这个是在也是在一个黑色的那种板上画的吗？ 没有，这是一张白纸， 哦， 白纸，然后给它 填色。 对对对，给它做色的时候给它做的比较暗了一点， 嗯， 想表现的一种夜景啊，有点很静谧的， 嗯， 一些水鸟栖息在底下。 这是荷花吧？ 啊，这个是，这叫火焰花。 火焰花。 对， 嗯， 我发现这朱老师画的花，我没一个认识的。 啊，是，因为我们那个当时这其实都是我在上学的时候画的作品，这三幅这个工笔画， 嗯， 因为我们下乡总是学花鸟的嘛， 嗯， 北方的植物相对来说少一点，所以我们总是去南方， 嗯， 啊，到云南那边，所以可能有一些植物我们在北方待着不大常见。这个火焰花也是底下也是搭配的一种锦鸡，这是在那个时段，就是我特别喜欢云南，因为我是一个北方人， 嗯， 而且我是从内蒙来的嘛， 嗯， 以前看的都是什么大漠风景，我们家那边都是就是大漠孤烟 直， 长河落日圆， 嗯， 就是我们家是那样的。 嗯， 当时我第一次到西双版纳，哇，我就感觉这到了《西游记》里边，小时候我们看《西游记》，感觉到那个取经的天竺国了， 嗯， 啊，对，就感觉好夸张啊！天上的树叶怎么会那么大？ 嗯， 感觉掉一个叶子都跟船一样， 嗯， 那个花也都是我没有见过的， 嗯， 到处都有一种蓬勃的生机，那种绿呀，啊。在我们北方，我以前没有那样的，以前感觉光秃秃的。我们家那儿， 嗯， 到云南，我觉得这个有时候那种绿，有浅的绿，然后特别浓密的雨林，有那种深绿的，那种幽密的，让人有一种，啊，然后感觉很不一样，那种旺盛的生命力。所以那时期的工笔画主要想表现一种这种生命的感觉。 真的挺好的啊，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朱老师或者傅老师可以单独的来一场啊，把您的这个压箱底儿的所有的作品都拿出来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来分享一下。 对， 好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呢，我们邀请我们的李会长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分享他的作品以及对未来青少年艺术发展的看法，好吗？ 好。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一小段歌曲和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最近好像我们聊的话题都和书画有关啊、嗯、啊，我们重新让我们的李多宽会长啊和我们的青年观察员世杰回到了我们的青年会客厅里面啊。这个世杰已经和我一起参与了很多次的这个艺术画展方面啊。 哦，我们改版之后聊了这么多关于艺术的话题， 对，就是被熏陶的现在人， 现在感觉都穿上了衬衫， 真的，都已经穿上了衬衫。这个这样吧，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世杰，你是95年的， 嗯、是 对，然后呢，这个李会长呢是。 我 应该54的啊，这个差了半个世纪啊，就是对，就是世纪 古老了一点， 对， 感觉我们中间应该还要再做一个人， 对，这一下这个 CP 组合，我觉得还是蛮搭的， 是强行啊， 对，好吧啊，其实这个刚才跟李会长聊了很多，一开始是在啊，一直从事的是公务员啊，海关方面的工作，嗯、现在退下来以后，主要开始做的就是绘画、书画。方面的工作啊，其实、嗯、我觉得这把爱好当做一种这个毕生去追求的一个兴趣的话，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开心快乐的事儿、嗯、您觉得呢？ 非常对，其实人生还是应该有一个爱好， 嗯， 有一个爱好就变得你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丰富， 是的， 是， 我十几岁就学习书法 啊， 一直伴随着我。我的业余生活 不行，李会长没我早，我8岁。 哦、对对对，我已经看到你的作品，你那个好，你那个好。 开玩笑，开玩笑，您接着说。 我当时8岁，可能还真是认识不了那么多汉字。 您接着说，您接着说啊、 那么。书法对于我来说应该这样讲，它几乎成了我们的生活状态。 嗯 嗯， 读书写字，我们的生活怎么安排都就是读书和写字。 嗯 嗯，过去当然我们还有一份工作，我们还要履行职责。 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但业余时间你要做什么，你总是要做一个安排。那有一个爱好，特别是对于中国的书画有这么一种爱好就特别好。 嗯， 尤其我喜欢书法， 嗯， 因为书法是中国特别具有传统意义的一个文化现象，真是我们的宝贝， 嗯， 是中华民族这个宝贝。 我觉得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文字内容，包括 它的结构啊，各方面， 甚至运动，我觉得气息什么的全都含在里面了。 嗯， 我们一段时间实际上由于我们现代之后，我们很多的汉字的书写被忽略了。 嗯， 这个实际上是很遗憾的一个事。中国的汉字所承担的一些文化，不是一般的能说得清楚的。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始终屹立于这个民族世界民族之林， 嗯， 与我们这个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与汉字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嗯， 所以每一个汉字它都承载着非常多的和丰富的这种文化的信息， 嗯， 哎，如果通过我们的毛笔用我们的手把它写下来是多么好的事。 嗯， 所以对于中国书法的这种传承，这种提倡，哎，我们要亲自还要实践，就变得特别的有意义。所以我们是从骨子里喜欢，一直在做，一直在这个方面，除了我们自己本身要写之外，我们还要更多的参与社会的一些工作，啊、 嗯， 能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大，使更多的人 能够爱好书法。 嗯，而且我觉得书法这个这样的一个爱好，它是一个持续性比较强的爱好哈。 嗯、 就比如说张悦在八岁的时候学过书法哈， 对，现在断了， 断。但是到现在，包括再到后面，可能更大的一个年龄阶段，他可能还是可以把这个爱好去延续下去。他可能不会像一些比如说体育运动那样，可能到一定的年龄他不太适合再去做了。但是我觉得书法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是特别适合、 嗯、 无论是孩子的时期还是中年还是老年时期都特别适合去做的一件事情、嗯、 兴趣爱好很重要。这样吧，我们来分享一下李会长的一些作品吧。 嗯、 啊、 来看一下 这幅是 这一幅书法 是 嗯 这是苏东坡的一个小文吧，是吧？ 嗯 对的，一个小文。 嗯， 哎，这主要是楷书书写， 这是楷书，嗯， 是个楷书，是个楷书。因为我这个字，嗯、我喜欢比较写字要比较正， 比较正， 哦、 哎，框架要好， 嗯， 哎， 这一幅呢， 我的哪一幅？ 这一幅 有点，哦、 嗯， 其实都差不多，我的这个书写的风格都差不多， 嗯， 我估计你选的这些几幅作品，应该讲都是比较早古的一种老纸写的。 嗯， 对，这个纸看起来， 我觉得这 很有特色。 这幅应该很大啊。 这个实际上也不大，字很小。 哦， 字很小。 其实字越小越难写， 不太容易写，不太容易写。 布局啊什么的。 像我们都六十多岁的年龄，眼睛也不是很好，这字很小，很小，也想。在眼睛还可以的情况下，能写一点小字，写的小字，会静静的，很安静。哎、我这些其实尺幅都不是很大的，你如果放大，这些字蛮好，它可以都可以放大的，都可以放大的。你看有些其实就是小指头，一个小指头把它写下来，静静的把它写一写，抄些古文。 我们看看这个小字放大以后的样子。 哎，放大之后还是蛮好的。 不能再大了。 哎， 篇幅有限。 这个难度真的蛮高的。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先单不说难度高不高，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年纪上点年纪，可能眼睛会花。 嗯。 写起来我觉得都很麻烦。 对。 看起来。 就我觉得一开始觉得像是钢笔写的， 对对对， 是毛笔写的， 毛笔写的， 毛笔，这是小狼豪写的，它弹性比较好。 李会长，像这样的一幅作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完成啊？ 哦，这个因为这个比较长的，这是王勃的吧？《滕王阁》是吗？ 滕王阁序。嗯， 这个字比较多，我要写半天的时间， 半天， 要半天的时间，对， 一气呵成的样子。 要静静的，慢慢的写，慢慢的写。 人家经常说，孩子如果特别调皮，就送他去学书法哈。可能也就是因为书法是一个特别能让人静下来的这么的一种艺术，您觉得呢？ 书法呢，要求比较高的，比较高的，学起来也不是很容易。 是， 路子要正。 其实李会长，如果让您来说的话，您觉得在现在书法界里，你比较推崇的作品是谁的，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哪个方向的作品？ 我比较推崇的还是阎公达老师的。 阎公达老师的。 阎公达老师的。就是他的来路比较古，你比如说他的隶书，他的大传写的都非常好。也包括他的一些大草，那种线条，那种美和传达那种信息。这个不到一定的功夫，也包括人生的修炼，达不到那种地步，你是不可能够出打造出这样的文字来。 阎宏达老师也是我们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的名誉会长。 会长。 阎 宏 达老师 也是 会长。 会长。对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文化人，一个文化学者。 我们也希望哪一天啊，李会长和严老师一块儿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我觉得非常好 啊，来分享 一下，在这里专门讨论一下书法的问题， 对， 会涉猎很多问题， 对，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主要还是聊了青少年的这个 对的 艺术的这个这次的这个艺术画展， 从活动展开的一些话题， 对。 社会对书法来说关注度已经很高。 嗯 嗯。 如果你们有这个计划，我也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儿，请严老师来做客，谈一谈书法。这个书法涉猎的问题很多，现在面对的问题也很多。 嗯。 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关注度很高了，很多人都在学习，也包括引入了中小学，这些教学大纲。 嗯。 但是呢，还有很多的问题远远的还没有 得到一个解决， 得进一步的解决。 嗯， 就比如说，我们究竟是按照一个什么路子？但是路子我们不能限制得更死，对吧？ 是。 按艺术这个东西，路子还是宽一点。但是总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来说，总还是有一个方向才好。 对， 对吧？因为刚才我已经注意到你们涉猎到那个用针管去这种东西，我倒觉得已经不可列入我们讨论书法和绘画的这个， 是的， 对吧？ 嗯， 比较偏了是吗？ 那是另外一个行为， 对，行为艺术， 一个行为，是不是艺术我们也不敢说，但是个行为是肯定的， 对，是他一个自发的行为， 行为， 对，我觉得李会长这个点评非常到位，是不是艺术不一定，但是肯定 是 个 行为。 真的是很好啊。 嗯， 这个也希望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国际书法艺术研究会以后会有很多更精彩的我们的会员的作品诞生。未来对于我们的，就是像李会长说的一样，其实现在社会对我们的书法的重视越来越高了啊，也希望未来能够通过我们的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推动更多的人去关注中国的书法，中国的国画，包括你像今天的这一届的这个我们青少年的书画艺术展也来了，括号里也有了国际，也来了韩国的，也来了新西兰的，其实能把这样的中国最传统的最精髓的文化推展到世界上去，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功德无量的事， 非常了不起的事。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好的，谢谢你 啊，感谢李会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我们的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的我们的所有的同仁们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未来我们能有更多的合作啊，把我们的中国的书法绘画推广得更远， 好 啊，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好吗？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活力 Music》。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心仪， 我是世杰， 这个感谢李会长，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拜拜。 天擦得闪了有一点苦，别担心 baby， 等我来调味，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你的胃口 I think I know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ove it， 我会贴心设计 girl I know what's in your mind， I know what's on your mind，我的才想对你说，我爱你有很多，我问了你疼我，问我心里斟酌，你是否了解我，请别怪我啰嗦，因为你是我眼里最美丽的花朵。味道 This is my 味道，这是我的味道 Check out my 味道，Get my head dry, get to know ya、yeah. Light a candle in the nugget Red wine got cheap, forget we're to it late 바다가보여